大家好，我是雨木。这也是一部电视剧，日剧，日本电视剧，那叫做下町火箭，シタマチロケット，下町火箭。我是尝试在聊什么，我能讲的我就讲啦，这不是搞笑，但我能讲的也就很有限嘛，但是比较有感觉一点哈。シタマチロケット是火箭，下町火箭。那个池井户润的小说改的，这家伙没有贬义，就是这人蛮厉害的，因为他之前有很多小说都搬上电视剧，搬上电视剧的那个制作团队都是同一批人，所以拍出来的感觉都很像，字幕在中间告诉你等一下要开庭，好，等一下要开会，等一下要吵架，好，等一下怎么样。那个从半泽直树开始啊，这个罗斯福游戏啊，到这个下町火箭，都是同一批人做的。那倒不是同一批人演的，做幕后团队演绎的方式，就是制作的方式也好，演员的演肃啊，很大声，那会热血，但有时候觉得有点吵，没有关系。它整个来看蛮精彩的一个电视剧啊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。产生的逆境，想做事嘛，就是遭遇的挫折啊，逆境。技术本位永远是一生执着的信念，算是核心的想法吧。以日本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为题材的电视剧，打个岔，这个池井户润是蛮会写这一类的，但他不是只写这个，我记得他写了一个跟总理大臣有关系的，那个身体互换，那个蛮好笑的。很不像他写的东西，但是也有拍的电视剧，那叫冥王是不是？民众之王啊，冥王就是总理大臣，像首相或者是总理，行政院长啊之类的，政治喜剧吧，我记得也是蛮新的戏。好，不管，我们先回到这个下町火箭，那是改编自池井户润的同名小说，在这个版本。所谓这个版本就是他不是第一次拍成电视剧了，就蛮红的嘛。他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制作经费比较小，而这一次的很明显他的场面比较大，花比较多钱。这个版本一共十集，男主角和他的公司在这十集里面前半段制造阀门系统，是一种机械零组件。它也是火箭飞去太空那个火箭的关键零组件。后面五集呢，就是聚焦在人工瓣膜，男主角跨族制造医疗器材的时候所遭遇的冲击。还有两个 part， 故事核心是指研发人员，我就是制造业的研发人员应该有的良善心态，越挫越勇的试验精神。其实他有点给男生看的啦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哦。小说的东西其实还蛮平衡的，有一点点偏男生，但是变成电视剧之后，女性角色都变得很花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半泽直树也是，下町火箭也是，罗斯福游戏也是，我不知道，没办法，他已经这样拍了。女性读者就如果喜欢阿部宽，可以看看哦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对了，我知道那罗马浴场比较好笑啦。Oh my， 超好吃。回来不要离题。核心的故事的核心哦，越挫越勇的试验精神，更上一层楼的技术贡献给社会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再怎么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、利益纠葛哦，产生的这个逆境。技术本位，不断的精进自己，可以自己的公司可以研发出什么样的技术本位，永远是男主角一生执着的信念。阿部宽饰演男主角，在这个戏里面哦，可以说是所有配角全力支撑主角的一个故事，就完全看他，那其他人都是围绕着他。他自己扣住这个故事核心，而且表现得很出色，我觉得就像他高大的身形一样哦。成为整套剧的很稳固的一个支柱啊。那另外在下町火箭人物演绎的方式，尤其是教训的时候，教训别人，出现许多吼叫对白， 吼叫的演绎方式，容易联想起《银行风云》当作背景的半泽直树，中小企业的奋斗故事，罗斯福游戏都有相似的表现，因为他们是来自于相同的幕后工作团队。这样的表现方法有时候觉得有点吵，但有时候很有激励鼓舞的效果，要看桥段的、啊。王牌阵容、王牌卡司之外，另一种高收视率的秘诀，我不知道。那整个来看呢，它是要有娱乐感，而且兼顾相关产业和其他领域的观众群，也就是走制造业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来看，都会蛮有感觉的。尤其是制造业琢磨的还蛮技术的，蛮详尽的，有考究一些东西，不是历史上的考究啊，专有名词那些东西。福部隆之，了不起的作曲家，也为跳进火箭谱曲一个磅礴的主旋律。福部隆之是谁？福部隆之是谁 ？Hero 啊 ，Hero 就是他编的曲啊，木村拓哉那 Hero 非常棒的主题曲，就是他在这边他以磅礴的管弦乐加持的效果，所以能听到夏庭火箭的主旋律，看它是一部会让人热血沸腾，让人看了会好好想要做点事情。随笔。也就是观后感，把它看完十集，有些感触啊。Shitamachi 下町，英文可以说是 downtown， 不是乡下的意思啊。我这样说好了，这是一个日文单字。当我理解那个意思之后，我第一个联想到就是，因为我在台湾嘛，我想到的是莺歌，大台北的区域。台北没有很大啦，这是一个名词嘛，大台北一个区域就是不只是台北市而已哈。来观察哦，莺歌算是外环，莺歌这一带哦，富有粘土资源，发展陶瓷工艺有百年的历史了，而且工艺技术精湛，生产的陶瓷品得以世界驰名。我就想到莺歌，怎么说哈、哦？这个资讯可以贴近电视剧名夏庭火箭的意涵。剧中人物也是位在相似的区域，不是说他在台湾哦，就是相似的那个区域，就是东京的一个外环，不是那么市中心，大东京的概念去看待的。以日本历史来说，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。现在是平城，对不对？平城之前是昭和嘛，在之前是江户。印象中啦，大概可以追一百年前，这个区域的中小企业从事制造工作将近一百年来，制造业的工作呢，我打比方啦，可能是小型的塑胶射出厂，可能是小螺丝钉，但是他们逐渐发展，随着时间升级，达到他们可以拥有制造火箭。航太、航空、航天、宇宙、火箭的关键零组件，他们的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精密程度，蛮不容易的。夏町就是我们说的老街，在老街这个区域里面的人事物哦，跟大都会市中心很不一样，或是都会的那个蛋黄区，房价比较贵的那一区，高楼林立，走在潮流尖端那样的高度开发，相对来说老街的时间发展比较缓慢，老街的人相信的东西比较纯粹，那些感觉和信念、并没有和现实脱离，就是发展比较慢一点，不是说他们山顶洞人与世隔绝的，他们有些坚持，有些地方色彩，以至于老街总是会面对要不要跟上潮流，要不要改变形态上啊，发展上要不要跟上这些尖端的东西。老街最理想的样子就像这部电视剧里面所描述的一样，他们进取而且他们有所不为，不知道要不要多说所以他们进取而有所不为，这是孔子说的嘛，或者拿来打个比方而已，他们坚持技术本位，他们不玩专利游戏嘛，有的公司你知道在那边卡东卡西的，那搞钱嘛，就是那样嘛，但是他们不干实干的去研发技术，这就是所谓技术本位，但是会吃亏啊，这很难，这很难，所以人总要相信一些事情，还有他们选择的是相信比较扎实的东西。所以说男主角在里面讲了蛮多遍的嘛，技术不说谎，这套剧啊后段的情节就 给我比较深层的刺激，也就是跨足到医疗器材了，那个后面五集啊，一间工厂承接的订单，工厂负责人选择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履约，什么意思呢？首先交 sample 嘛，先交样本，那样本人家看就是隔行如隔山嘛。哦，我继续讲下去，我不要解释啊。负责人选择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履约，以这个负责人八面玲珑的交涉手段美化、哦、检验数据，让次级品次级的样本被以为啊是标准品，先交货。那另一方面的同时呢，这负责人对研发部门施压，赶工制造，在他们自以为的短时间之内去补上正确的数据，再补上标准品，就叫先上车后补票嘛。那这样就让一切是一切该有的样子。故事里面这样的行为是被那个正义的男主角严厉驳斥嘛，因为他说技术不说谎，技术不说谎，数据不造假，急救这样的行为啊是经不起任何压力测试，扎实的高精密技术没有捷径，纵然失去先机，因为人家先交货了嘛，始终屹立不摇、等待时间证明这样的坚持总有开花结果的一天。男主角非常相信这一点，而且编剧也安排了惨痛的情节，打击的偷梁换柱的决策，一方面这么做呢可以强化男主角相信的正义嘛，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种告诉观众嘛，投机取巧不会有好下场。然而我们看戏的会怎么看待呢？这个是很难说的，我不是是挑戏的毛病，绝对不是，戏就是很好看，正义这东西要说一辈子都说不完。我看最后一段是承担，就是我想讲的想分享的，承担做事情的时候先递后补，先上车后补票是一种程序上的权宜方法，至于该不该这么做，该不该这么选择，在下定火箭里面的安排很明显嘛，非常不应该。剧中人在他们自以为的短时间黄金时间内就出事了，所以倒回去看呢，这个负责人是不诚实不诚信不老实取巧，他的决策也就是一个坏事情。我想假设如果这过程当中没有发生负面的意外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，后来也替换正确的数据与标准品，像是瞒天过海的那种，就把它处理得妥妥当当，那个负责人他依然不诚信做了错误的选择吗？还是说他还蛮有本事的？这不是魔鬼在耳边低语就跟你说一些，不是那意思，而是看你怎么看嘛。如果选择像负责人一样这样子，那就最好不要出事。他如果出事了一点方式都没有办法去，那就不要做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事情。我认为啦，我不是想要说的很畏畏缩缩，如果太正义的话，像男主角在剧中那样的正义，有些事情真的没办法办，有时候要有一些弹性，但是造假是不对的，所以这东西很大很难说，有很多模糊的地方。下庭火箭哦，只用一种古典的方式去刻画人物，也许在小说里面也是有这个精神吧。所以古典的方式就是，这跟大家闲聊一下，反正一直都在闲聊啊。所以古典的方式去刻画人物，不其实我们真实生活中也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正邪对立，就是那种绝对光明的人，你怎么看他都是光明的，他每一面都是光明的，一个圣人对上的邪恶，这你怎么看他都是讨厌，他都做的都是不对的事情，那是那种绝对善良对绝对邪恶，这种是很古典的嘛，就是希腊里面很多神话故事会有这种方法，这个方法到现在还是蛮有可看性的，但是有一些变化产生，也就是在其他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，因为现在人生活越来越复杂了嘛，所以像是绝对善良的人似乎很不食人间烟火，而不是说不食人间，就很不像在现代生活的人，因为现在的生活想法很多，有些地方是灰色的价值观，所以好人似乎也有一些瑕疵，那坏人似乎也有一些善良的地 方，这样会变成这种方式去写故事。哦，那夏令火箭不是，夏令火箭就是很古典的方式。一般来说，观赏这样的故事就会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，很痛快，而坏人就是讨厌的下场，也就是我不要说太多，说不定你还没看过嘛。我认为它还是有一些延伸的意涵值得体会。也许我还是比较，我活在现代嘛，我讲嘛，苦干的人，苦干实干，扎实一步一脚印，哦，这样的人有他们必须舍弃的利益。有些情况下，这样的人比较吃亏嘛，大家明白。投机的人也有他们无法规避的风险。要不然如果投机都一定赢，那么大家都投机了，投机有他的风险。与其说谁对谁错呢，不如呢承担自己的选择。如果我们是适合，觉得自己适合苦干，不适合投机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做自己的，承担自己的选择，选择哪一条路。这个承担是蛮棒的，蛮重要的。比起哦抱着正义，我觉得这个是更承担自己的选择，是让我感到很勇敢的行为。好，聊到这边，想要阅读更多，也是老话一句，可以来我的网站，有图文并茂，夏令火箭的预告片和一些剧照，欢迎大家，也谢谢大家。